陆上丝绸之路因着康国和傅赐的战火波及而在3年后提前回来，完成了圣上所托归来的臣子们接受到了应有的封赏。领头三位臣子按功封赏，加官进爵。薛远封签书枢密院士，领从三品以上无散官，受封二等博远侯。签书枢密院士是枢密使副手的副手，是以后枢密使的候选，掌军机要事，正好全权协助于圣上。薛远没有外调的经历，却能跃入三品官之列，虽是思路有功，但更多还是他本身的能力强劲和圣上对他期待和看重。枢密院和政事堂直接听命于圣上，不受任何大臣的把控，他们手中的权力完全被顾元白所掌控，能放下来就能收上来，这对于以往的薛远来说是很难受的，但现在他却甘之如饴。相比于陆上丝绸之路，海上丝绸之路则是缓慢地行了5年。在5年之后，林之成一行人才带着铺天盖地挥舞着大横旗帜的船只归来。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，除了1000万两的金银铜之外，还有各国换取的货物。但比财富更重要的是海外其他国家现如今的情况。林之成献上了厚厚的一个折子，里面详细写了每个国家的见闻和地理位置，还有一些尚无人占据的岛屿。林之成在面圣时很有急迫感的道： 圣上，这些岛屿我们都可以占领了。 顾元白也很有急迫感，他肯定地点了点头： 你说的对。 他询问了林之成很多，林之成一一答来。 外头的一些国家虽是很富有，但国情却很复杂，有些地方的吃食与我们天差地别，甚至茹毛饮血。我们依据着旧航线所走，大唐时没有显露名声的一些国家，如今也有了不凡的实力，但都比不上我们大亨天朝。此次出海，大亨威名扬名于海内外，不少小国对大亨很是向往崇敬，不止送上了贡品，还意欲与我大亨建立起稳固的通商船队。 林之成此次回城还带回了各国对大亨抱有强烈好奇心的人，他们要看看遥远东方的这块土地，要去感受一些能够生产出茶叶、丝绸、瓷器的这个国家是有多么繁华和文明。 现在的年代，海上霸主还没有影，欧洲的那些国家还处于混乱的中世纪时代，没人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，而这个时候中华还是世界第一，大航有着相匹配的能力，有着震慑世界的船舰。林之成的这次出海，光是带来的财富就会震撼整个大航王朝的人。或许未来不远的一天，海洋上到处飘荡的都是大航的旗帜。 顾元白笑了笑，又问他特意留了一些种子。旧航线不到美洲、欧洲一带，玉米和番薯、土豆这几样高产作物应该是带不回来了，但出乎他的意料，林之成还真的给他带回了惊喜。顾元白倏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，林之成被他吓了一跳。 圣上。 顾元白盯着桌上的3小袋种子不放，被这惊喜砸得又懵又晕。 这作物种子是哪里来的？ 臣去往的那些国家之中，有自称是来自一个叫做西班牙国度的人。这个国家似乎离我们很是遥远。据此人所说，他们国家如今正发生驱逐入侵者的战斗，而他则在战斗之中因为意外独自漂流到异国之中。他用这些种子来与臣进行交换，让臣将他带来到大恒。臣一看呀，就觉得黄色布袋中的种子同圣上曾说过的玉米相同，都是金子光泽，犹如牙齿大小的米粒形状。余下两种臣却认不出来了。 顾元白的一颗心此时都已经躁动了起来，他反复翻看了玉米粒，又打开另外两个布袋，种子一黄一深，皆是缺水到干枯的模样，分明就是土豆和番薯的种子。这些其貌不扬的种子在顾元白眼里却像是无价之宝一般，顾元白惊喜之余 又开始凝重。 这些种子看起来相当不妙，谁知道还能不能活？机会都摆在面前了，要是种不活，岂不得呕死？ 他当机立断， 来人， 能不能活得先试试，只要有一丝成活的希望，顾元白都会想尽办法让这些作物在大恒的土地上生长起来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